人说相思苦，离人心上苦缠绵。我说相思难，山高路远难相见。一叠愁感慨万千，红豆一屋檐，一屋檐。红烛为谁燃？今夜你不在身边。头拭腮边泪，红红喜字我无缘。一杯酒，思绪万千。忘不回旧誓言，旧誓言。 梦中已有你想。